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咁啊，今日我哋嘅浩浩汤汤嘅主题呢，其实就即係回应返而家啱啱呢雨傘运动一周年呢，咁我哋就可以回顾返啦，究竟嗰件事嘅发生嘅过程啦，但其实亦都呢係探讨下其实个未来系点嘅。咁所以呢就两位就讲咗当我所谓当年，但其实啱啱一年啫，即係有时候我真係觉得好耐嘅，因为嗰时发生咗咁多嘢呢，所以其实我而家睇返上嚟你就觉得啊係一年喎咁样。但其实我记得呢今年稍微年中啦，即係六七八月嘅時期呢，我睇返轉頭呢，我成日覺得哇好似恍如隔世嗰種感覺嘅，即係睇返成個雨傘運動嗰79日呢，好似已經係一個歷史好耐好耐嘅事。咁所以諗下，咦，原來都未夠一年喎，咁好得意嘅，即係大家即係人類對時間嗰個感覺呢，其實係完全視乎有嘢發生定冇嘢發生嘅。冇嘢發生嘅話呢，其實冇錯，某一個層面呢，你覺得嘩好悶好悶，咁就梗係好難過啦，係咪，即係你可以咁講，你入咗迪士尼樂園玩咗一日咁樣，咁你就啲時間好快過。但如果叫你入到迪士尼樂園做個米奇老鼠坐企喺度，就或者係揮手，嘩兩個鐘頭都好難過，係咪，咁呢個係一個層面係啱嘅。但倒返轉頭呢，就係話如果你一日入面係同樣係嗰日你唔喺迪士尼樂園，喺公司返工啊，日日都系做平时做嗰样嘢，咁你睇翻转头嗰日就好快过。但系如果你去咗迪士尼乐园，就谂下，哇，原来我一日之内做咗咁多嘢噶，哇，一日好长喎，咁所以长短好有趣，系完全系相对。咁所以我就话呢个雨伞运动就咁样样啦。咁嗱，我好快脆咧就讲讲我自己嘅参与啦，即系因为我都想多啲时间咧嚟去讲即系前瞻嗰样嘢。我讲过922啦。咁928我都係睇電視嘅啫，後來當然就係睇報紙，即係我唔喺現場啦，係咪，但係即係亦都睇到呢，真係。 咁才哥咪喺香港啦。 唔係，基本上都係㗎，基本上都係嘅。咁然後929啦，最有意思啦。因為呢好快脆又另一 個929。咁我哋三個面得阿 Jeffy 係食過催淚彈喎。 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啦。 我挑咗食嘅。 咁樣呢，我呢其實929呢就係我結婚周年。咁舊年呢就係29周年。咁啊，本來一早就同太太講咗，就話約佢邊度食嘢啊咁樣啦，通常都係啦，食餐飯咁嘅啫，我哋又唔係話好鍾意即係特別咩慶祝呢啲嘢嘅。咁但係呢，太太話冇心情。嘩，我真係 國家社稷緊要。 唉，太太冇心情。佢話不如我哋出去銅鑼灣睇下啦咁。因為佢當時呢返工呢就真係喺大球場嘅。咁行出去銅鑼灣都係十零分鐘嘅啫。咁於是我就去咗大球場接佢啦。咁然後就一路兩個行出去。咁佢亦都有啲同事一齊去嘅。咁真係啦，嗰次真係見到魚柳包。坐低啲人一路傳啲魚柳包啊，傳啲飲品啊，有熱奶茶都有。我記得佢有個同事呢就話，唉，如果而家 糖水乜都有啦。 咁我有未遇過。佢真係有個朋友呢，女同事嚟㗎，我太太。唉，而家有杯熱奶茶飲下就好啦咁。果然冇個女就有人遞過嚟，簡直都話奇蹟嚟㗎，簡直係。佢個女同事話，佢話嘩，跟住呢度完全係願望成真嘅地方嚟㗎。我話想飲熱奶茶就有熱奶茶咯喎，咁樣。咁於是我呢，其實我哋兩公婆呢就坐咗喺銅鑼灣個路邊嗰度呢，係咪，就去對住個馬路，其實都差唔多喺馬路中心㗎喇，我哋又坐個馬路中心。咁樣呢就係即係我諗到成個鐘頭我哋先至最後就返屋企㗎。咁所以呢個就真係最難忘嘅結婚周年紀念啦。咁好快就當然呢，其實幾日後呢就係30周年啦，我都未諗到做乜嘢呀。好，咁但係然之後呢，其實長話短說啦，我好快脆，其實就差唔多兩日之內呢就頭尾寫咗三封信，咁我就喺個 Facebook 度 post 咗，亦都就send 咗去好多網上嘅平台啦。 勸退係咪 啦，就勸退啦，大家。 但你因為呢幾封信而俾人標籤做咩左膠？ 唔係，我俾人標籤左膠絕對唔係呢個，係早好多。我俾人標籤左膠呢係因為我再早一年有多啦，甚至年紀啦，就喺呢個主場新聞，當時唔係叫立場叫主場啦，就係我發表一啲嘅文章啊，就係批評呢個資本主義啊，特別其實批評美國啊，美帝啊，即係美國霸權啊，美帝國主義啊，咁就即刻我都第一個啦，就係立 圾李偉才食屎咁樣啦，就係、是、嗰句。嘩，我當時真係好唔開心，但係事後諗下，一笑自知傻嘅呢啲嘢，使乜唔開心咁。咁但係我唔理，我一路嗰篇一篇咁擺上去呢，其實我發覺呢，好多讀者呢其實開始慢慢係受我影響嘅，即係對我嘅觀點呢係略為多咗個認同。當然唔係話百分百認同， 尤其是嗰陣時啲人係好易分嘅，即係呢佢哋譬如一覺得你講美國就覺得離地，離地就係左膠，咁左膠就有就即刻食。 佢就係咁講嘛，佢意思話反美咪親共囉。係 啦， 係咪就係、是、咁簡單咋嘛。咁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佢哋枉佢哋讀書囉，係咪即係一種咁簡單嘅叫做即係二分法或者兩極端思考法，梗係大錯特錯啦。大錯大錯呢係啦。咁但係呢就我講返呢，當時就寫咗三封信呢，我唔係淨係寫㗎，唔係淨係擺上個網上㗎，我真係印出嚟呢，印得幾十份呢， 親手去。 我係親手去金鐘同旺角派俾啲人㗎。嘩，我周圍找到啲人啊，通常我係學生哥啦，我見到啦，譬如大學生咁樣囉，走埋去麻煩你哋睇一睇啦，或者呢就你哋喺你們中間多啲討論一下啦咁。咁我係即係去過幾次就派呢啲咁嘅信㗎。好啦，咁後嚟呢我亦都係受到啲朋友嘅邀請呢，當時有叫流動民主教室啦嘛。咁第一次呢就好似喺銅鑼灣定係金鐘，我唔記得咗，是打到啦。咁就喺好似喺銅鑼灣喺崇光出面呢就講咗一個講座啦，嘩，成個幾兩個鐘嘅。咁後嚟喺金鐘呢又講，就喺連龍牆出面啦又講咗一次，喺立法會嗰個門正門出面又講咗一次。咁然之後喺旺角呢又講咗一次。咁另外一次呢就係我哋科幻會。科幻會呢就係同又係當時呢啲組織嘅人呢大家就聯絡呢，我哋又搞咗一個從科幻角度啊，即係睇呢個公民社會啊，甚至係起義啊、革命啊 咁拉到嚟講。 咩咁科幻入面好多係有啲政治諷刺小說嚟㗎嘛，係咪或者講烏托邦同埋反烏托邦㗎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呢我所以總共呢其實喺個活動入面呢我就講咗五次嘅露天講座啊，就派咗即係幾十封信。咁同埋臨到尾嘅時期我就啱嗰本《資本的衝動》出版嘅時間咧，我就直情就第一時間就同出版社攞咗幾本咧，就帶咗去，就一本就送咗俾學民思潮，一本就送咗俾學聯。咁後嚟咧，我都見到喺網上咧，就嚇周永康同埋岑武輝咧，其實都係啊，兩個都有 揸住本書 。阿岑武輝。岑武輝呢後來直情係拍咗一個短片添㗎，一個短嘅 video 呢係真係親自推薦嗰本書嘅、資本的衝動咁樣。咁呢就仲有一個呢就當然就經歷大家都一定有㗎啦，不過你頭先你哋唔記得講啫，就係、是、WhatsApp 上面同好多群組嘅朋友大論戰嗰啲、藍絲黃絲呢，咁可能你哋就比較少啲，但我嚟講呢其中一個呢講埋都唔怕啦，就係、是、天文台嘅舊同事。咁但係原來除咗我同另外一位是黃絲之外呢差不多清一色是藍絲來的。咁、但係呢其實個個都係受過高深教育，個個都係科學主任級或以上㗎啦、甚至係助理台長級㗎啦。咁但係藍絲嚟㗎，咁我哋真係。 佢決定腦袋佢而家喺個政府打緊份工。 唔係，其實好多退休添㗎啦。 退咗休㗎啦。 唔係、我都講過我啲叫做 conservative gene 同埋 radical gene 㗎嘛，叫激進基因同埋保守基因㗎嘛、其實我覺得喺某大程度上係有我哋個大腦個 hardwire 所決定嘅。 即係天生。 係、其實幾大程度係天生㗎。我覺得有啲人即係藍絲黃絲係天生㗎。即係有部分比用錢收買嗰啲唔好講啦，但係我話如果唔係用錢嗰啲呢係天生嘅，即係有啲人呢佢會覺得呢係你點都好就唔好 lock the boat， 要有秩序， 要有秩序係就好怕混亂亦都好怕激變，但係有啲人呢就唔係即係意志行先，不義嘅呢就不平則明，但係個問題呢嗰啲人就話不平都要睇下明有冇用，同埋明會唔會招致更差嘅效果，是嗎？但有啲呢就係不平則明， 理性同浪漫 嘅。咁呢個咪就係所謂叫做激進尖同埋叫做保守尖啦，係咪？咁其實黃絲呢其實呢你可以話叫做激進尖，但其實我又唔會咁睇，我又覺得呢其實就叫做正義尖，係咪？即我係唔同啦，即我覺得正義感係緊要過一切嘅。咁當然其餘嗰啲係策略問題咋嘛，但係藍絲好有趣嘛，其實佢批評佔中嗰啲人呢佢唔係從策略嘅角度嘛，佢係從原則角度嘛。嗱呢個呢其實真係好有趣問題，我啱啱前兩日我去中文大學講講座、我就講咗一個呢叫做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咁樣呢其實係講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嘅自由觀。咁但係講咗成差唔多兩個鐘頭啦，咁 卒之都完啦，完咧就有啲聽眾梗係嘅，次次都係噶啦，唔捨得走，走埋嚟圍住我傾偈。啊，講下講下，其中有一個咧，佢忍唔住就講起黃絲藍絲嘅問題。咁佢就係講一樣嘢咧，佢話：李博士，我真係好唔明點解睇藍絲，大家都係睇同一樣嘅嘢，都係面對同一樣嘅資訊，點解佢哋會有咁唔同嘅立場嘅咧？而且咧就係話，無論你點同佢拗咧。你係說服唔到佢嘅， 哇！真 係， 唉， 即係叫做咧，等於用一條咩話？我哋橡膠嘅鐵鏈嚟去打一座城堡。咁你打一座城堡，你要對個城堡有冇改變咧？係冇嘅， 冇錯， 係嘛？即係藍絲就等於嗰座城堡啦。 嗯， 好有趣。 我一度懷疑咧，即係尤其是受 基因決定啊。 頭先講過話，係一啲比較受過高深教育啦。其實我唔係好想分到 冇關係嘅。其實我覺得藍絲， 我一路都以為係冇藍絲存在。我一路咧，因為我入世未深咧，我曾經以為 你以為一定係姜蓉嗰啲， 係啦，我以為係冇，我以為淨係 唔係嗱，咁你就錯啦，咁你就錯啦，係啊，其實呢樣嘢咧，你要大開眼界，你要明白呢個世界咧，其實係唔係個個人收錢做嘢嘅，係嘛，有好多人咧，佢真係信嘅，喂，真係有好多人真係支持毛澤東啊嘛，到今時今日都係咪啊？係甚至到今時今日都可能有人支持希特拉噶嘛，佢唔係收錢嘅喎，佢真係信嘅喎，所以呢個世上叫做一樣米。 養百人， 養百人人啊，人心之不同，就係正如其面啊，係嘛？個人個面唔同，其實個心都一樣唔同。所以咧，其實咧，即係我哋知道咧，我哋認識呢個世界咧，係永遠都一個對立有吊軌嘅。第一就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嚇咁又啱嘅噃。但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亦都啱㗎喎，係梗係啦，任何呢個世界任何矛盾嘅嘢都係同時存在㗎嘛，呢個先至係智慧㗎嘛，呢個就叫 wisdom， 係咪咁真係㗎，所以藍絲係好多真心藍絲嚟㗎 ,Jeffy, 你唔好以為個個都收咗錢㗎，咁你就即係我哋叫錯判啦，你咁樣嘅時期一定輸嘅，因為你根本就 低過敵人， 你就錯判咗敵人，你錯判咗形勢，你唔明好多藍絲係真心嘅， 真 係好有趣啊！呢個世界，好啦，咁但係咧就我當然咧後嚟已經雖然完咗啦，咁我一早就攞咗一啲我要真普選嗰啲直翻，即係嗰啲 poster 啦，咁我最記得㗎啦，哇！最多人 like 就係我帶咗上獅子山，我同大大同埋一啲啲親戚啊、啲朋友啊，咁嗰日其實都好都有啲霧㗎嚇，即係凍凍地咁啊，咁但係就上到獅子山，咁啊個個都攞住嗰個真普相，好大風啊其實啊，咁樣咧就係影相嚇，咁講真咧講到獅子山咧，我真係成個運動入面咧，我最激動嘅一刻咧就係喺即係啲朋友傳嚟一個 YouTube， 就係香港蜘蛛仔。系就喺獅子山掛，然後即係佢拍咗個好短嘅短片，然後 post 出嚟。哇！嗰次我一開嗰個 YouTube 一睇啊，睇落去，哇！睇我啲眼淚就叭叭聲嚟啦，即係好感動啊！即係覺得哇！啲人真係已經其實係冇嘢做得到啦，已經係咪？即係我哋所能夠做嘅都已經做曬啦。 好似已經最已經係好群眾好散㗎啦。 係，但係嚇咁佢哋成班係鍾意啲發燒友嚟㗎，即係攀山愛好者，咁就諗到呢個方法。咁當然啦，講真，佢都要資源㗎嚇。咁你話即係你話佢係咪收錢，我唔知啦嚇。咁我就覺得梗係唔係啦嚇。咁你做嗰條嘢都唔平㗎嘛，係嘛咁大係嘛。咁但係始終即係佢哋咁樣爬到上去，掛咗落嚟。咁但係當然噗一聲，哇！政府第二樣嘢又冇咁效率。 係 啊，呢樣嘢就快到叭叭聲，即係睇到你即係我平時唔講粗口都想講粗口，真係即係叉叉聲啊，係嘛？呢樣嘢快得夠五交關。